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全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又和各位来相见了，每天的同一时间，小辉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候各位。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我们来跟各位重温到的就是梁静茹的《勇气》。之前做过一期最具辨识度的男歌手，里面全是我喜欢的一些歌哈，发现大家也是蛮喜欢的，所以说这一次呢，我再一次整理一下我心中华语团最有辨识度的女歌手。同时呢，大家也可以在肖辉的微信公众号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音全拼0321跟我来分享你心目当中的华语团最具辨识度的女歌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请出的是许歌阳给我们带来《追梦赤子心》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烈火眷拥你爱，哪怕肝脑涂 负的表现，只要一息像曾经握紧双拳，在天色破晓之前，我们要更加勇敢，等待日出是最耀眼。 这是许歌阳《追梦赤子心》，一曲震撼心灵，被网友无限的循环的一首歌。每次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总能够在我感觉心酸的时候给我力量。这个世界这么多人，有多少人活得容易呢？不必矫情，负重前行。来听邓紫棋《喜欢你》。 岁月带风，湿透黄昏的街头，水双眼无辜地仰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。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。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算梦话，像昨天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音乐导航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前行，给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歌声。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听到的是梅艳芳的《女人花》。在香港众多的艺人当中，梅艳芳的名字是最能引发人们不同感叹的。 这不仅是因为他独步歌坛影界的艺术成就，更在于他集浮华和悲凉于一身的人生传奇和独具气格致的人格魅力。梅艳芳呢，一生坎坷，从遭受欺凌的底层歌女到备受尊重的一代歌后，凭借着不懈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仿若香港整座城市的变迁都在他的声音当中。同样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有分量的，这就是邓丽君的歌声给我们带来《我只在乎你》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无论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，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回忆活下去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情。 这是邓丽君的歌声《我只在乎你》。这首华语经典真实把对爱人的那种爱慕与留恋写的是淋漓尽致。邓丽君离开我们大概有20多年的时间了，然而她的歌声并未因她的离去而消失。随着岁月的增长，她的歌声越发地激起人们对往日纯真爱情的一番回味。同样，今天的歌声就先跟各位要分享到这里了。最后的一首歌我们要交给黄小琥，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没那么简单》。明天的同时间记得小慧在这等候着您的到来。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，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